之期待。 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并行出发。 警告，未领取礼包7到9月到期被投保的私家车，快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金龙鱼调和食用油。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昨天节目稿团购特惠，买美路宝品牌行车记录仪送测速电子狗再送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非说咱们一折团购行车记录仪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一直不相信行车记录仪和测速电子狗一起400块还不到，打电话试试看，结果发现热线根本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别送，你忽悠谁呢？这里得肯定的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不过成本实在太高，只能限时3分钟。那为了弥补大家，现在加推一档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您可得听好了，只要您在3分钟之内打进4006996329，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180度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加上测速电子狗，再加上一部蓝牙耳机，三样顶级车用装备，总价1000块，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年还要再当场加送您一台车带吸尘器，同时今天的活动是100%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您在直播的3分钟内打进4006996329，就是直接送，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6996329抢个名额，记好4006996329。那今天只要您在3分钟之内拨打过4006996329，系统就会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且给您送上这套总价4000块的4样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6996329，占个名额，趁还有1分钟的时间吧，大家抓紧拨打4006996329，最后1分钟，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再拿走这台测速电子狗和蓝牙耳机，更有车载吸尘器，又额外加送给您。4006996329，人人都有份儿。4006996329，本产品由深圳美路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400699632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抱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 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雾了。如果爱情挂在起雾的钻石模糊，泪湿了青竹。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认真正看的走，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偏见，就别再。 家里再继续等待，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是平常的触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更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感情过就足够。走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没差你再继续人分，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今天我和各位来相见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乐坛才子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说到才华横溢的唱作才子，没有人不会想起周董的名字，他可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擅长古典乐器的他，结合个人特色浓郁的曲调，也是开辟了一个时代。去年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专辑，那么这首歌呢，依然是成为了年度的一个热门歌曲，依旧是杰士的青春爱情。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好像我们都不曾长大。来听听接下来的周杰伦《告白气球》。

山昂贵，却输给了廉价香水。他先由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连基因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声，暧昧。今年的四月份哈、这个薛之谦呢是新单曲连连出，最近大红的他通告跑不停，却还能如此用心的做音乐出新曲，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首抒情的情歌有着淡淡的伤感，唱着每个夜深人静独自消化自己情感的一个人，吉他配乐缓缓的弹奏，生怕惊醒了思念着的那个人，小心翼翼的在诉说着对他的那番想念。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去听听乐坛才子的歌声，我们继续有请薛之谦给我们带来的《我害怕》。 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问问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整理心里，我害怕关 休息，我害怕揉揉眼睛就错过了你，我害怕人潮密集，我害怕山川消息，我害怕我在附近却找不到你。如果我掉入了海底，是否你会有一丝感应？别在意，随便说说而已，别有压力，我只想见见你。我害怕你的呼吸，我害怕太近距离，我害怕别人提到你的秘密。 天空上的飞鸟，没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拥抱，耐心等待生命的邀请，邀请机会与命运来到。我要羡慕海面上的寻归道具，这次